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5集，逃脱之人。 玉叔，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江瑶看着走在前方领路的西装老绅士，感激地说道， 如果不是有您及时赶到，我们恐怕还真没法从军机部的包围里逃走，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亲自登门向你们陈大小姐道谢。 不用那么客气，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云舒微笑道，先前在陈家宅院的事，是我们欠了你一次人情，如今这些只是举手之劳。 说起来，这次军机部的特殊部队为什么会盯上这里呢？难不成他们一直在跟踪我和饕餮？ 江瑶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性，脸色顿时纠结了起来。 他们会撞上你们，或许只是意外，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此次来到长佑山的本来目的其实是另外一个。 本来目的？ 难道两位还不知道吗？凌玉台最近出了件大事。 云舒看了眼饕餮，忽然话锋一转， 前阵子的鬼门开启事件，想必两位应该略有耳闻吧。 嗯。 江瑶含糊地应和着，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对于那场鬼门浩劫，他们岂止是略有耳闻，根本就是亲身参与者。虽然这样的经历他并不愿提起。 那场事件给地界，尤其是人间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当时为了追捕流窜的傀儡亡魂，凌玉台不得不派出了大量人手四处救火，甚至因为人手不足而调用了一些驻守部门的兵力。 云舒继续说道， 但也正因为此次事件造成的后防空虚，使得凌玉台遭遇了后院起火，让原本被囚禁在凌玉台刑狱部的某个危险的家伙趁机逃到了外界，而那些军机部的特殊部队正是因为得知了那家伙的下落，才会追到这里的。 某个危险的家伙？ 江瑶一脸茫然，但与他的茫然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饕餮那张慢慢冷却的表情。只见饕餮沉默了片刻，随即忽然开了口， 被囚禁在刑狱部的家伙，你指的该不会是他吧？ 没错。 云舒轻轻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看着饕餮说道， 虽然他与你一样也被封印了妖力，但依然是个危险的存在，一旦流窜于人间，怕是又将激起一阵腥风血雨，而且他的首要追杀目标说不定就是你。 什么？ 江瑶闻言一惊，连忙转头看向饕餮，却见对方的表情还是如此漠然，没有激起丝毫波澜。 哼，我倒期待着他来找我。 饕餮冷笑了一声，眼中寒光闪烁， 军机部他们既然追到了这里，那也就代表说他在这儿出现过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 云舒摇摇头，平静地说道， 不过如果真的被军机部他们抓到准确线索的话，恐怕也不会只有这点动静。 是吗？说起来，你竟然连军机部的内部消息都知道，看来你所谓的内部渠道不一般呀。 饕餮看了眼云舒，似乎话中有话。 我们那条内部渠道也仅限于用在这次营救你们上了。 云舒笑了笑，有意无意地瞥了眼身后的树林，随即又转头看向已在眼前的山体小道。 到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走吧。 江瑶看着前方的羊肠小道，又抬头望了眼天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虽然他心中对先前饕餮与云舒的对话十分在意， 但眼下显然不是问东问西的时候。在纠结了一瞬后，他随即决定随着云舒走进小道，而饕餮在先前的对话结束后也保持着沉默，最终一言不发地跟着走进了山体之中。凄冷的山风伴着渐渐亮起的天色呼啸在山林之中。就在江瑶一行人走入山体小道后不久，一道身着深蓝制服的人影悄悄出现在了不远处，冷冷地注视着江瑶等人消失的背影。 哼，想跑没那么容易。 人影冷哼着，伸手抚过领口的黑色水晶，在将传信法术通过水晶传送之后，人影便立即动身，悄无声息地慢慢逼近前方的山体小道。轻微的响动声再次从山体处悠悠传来，只见那道被开山时临时开辟的山体小道竟然像是有生命似的开始自动慢慢合拢，而那人影见状脸色顿时一变，脚下立马加快了步伐。但就在这时，一道突如其来的黑影忽然穿过人影的脚背，将一心关注着前方山体的人影绊了个猝不及防。 什么？ 人影脚下一顿，连忙稳住身形，然而就是这短暂的停顿却令他错失了良机。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在人影面前并了个严丝合缝，而那条山体小道便也再无踪迹可寻。 可恶！ 人影愤恨地一拳锤在山石之上。 好不容易得知长游一族的禁地里藏着蚩尤魂魄的下落，现在不但什么证据都没了，连这姓江的小子也没抓到，这下真要被部长骂惨了。 人影自言自语着，不过此时再追究也毫无用处。在骂了几句之后，人影便掉头返回了树林，没入了密林深处。 蚩尤魂魄？ 穆剑云注视着人影消失的方向，慢慢放下了扬起的右手，只见一道弑神铭文在他手背上静静闪烁着，最终消失不见。 原本以为他们来这儿主要是为了调查逃走的那家伙的下落，但现在看来事情远比我想象中复杂。父亲，您到底在盘算着些什么？ 穆剑云沉默着，心中不由又联想起了出发前曾听到穆寻之命令秘密抓捕江瑶的事，脸色开始愈加阴沉。他抬起头望着江瑶等人离去的方向，轻声呢喃道： 江瑶啊江瑶，这次帮你算是还了当初在元秋山被你所救的人情，但也仅限这一次了。 穆剑云叹了口气，随即转身引入树林，消失在了清晨的第一缕晨曦之中。 是吗？还没抓到啊？ 陆静怡合上了手中的文件，抬头看向前来报告的云兰。 是的，虽然军机部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便出动了部队来到长佑山调查，但最后似乎还是无功而返，那家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下落。不仅如此，他们还卷入了一场麻烦之中。 云兰说着将另一份文件递到了陆静怡的办公桌之上。只见文件中央的航拍图片中，一座巨大的深坑赫然出现在画面中央，在一片深山密林的围绕中显得格外突兀，就好像山体被什么东西给弯曲了一块似的。 这是长佑山仙霞岭地区的一处山体，整个山区方圆数里一夜之间便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云兰解释道。 至于原因，似乎是据守在长佑山的长佑一族用咒船结界移走的。 咒船结界？ 陆静怡将视线从文件上抬起，伸手推了推脸上的单眼镜片。 长佑一族怎么会突然使用这种危险的秘术？ 据长佑一族的说法，是因为当时长佑山突然火山喷发，长佑一族是为了保护那片地区的生灵才被迫使用的。 但军机部那边却不这么认为。 云兰顿了顿，小心地观察着陆静怡的表情，继续说道， 在军机部那边看来，常有一族是为了掩藏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动用秘术的，甚至很可能和那家伙的下落有关，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无法在妖神府的眼皮底下对常有一族启动调查。为此穆部长相当怒不可遏，说是要找您讨个说法。 哼，明明是他们错失了证据，无功而返，怎到怪起我来了？ 陆静怡笑了笑，从怀中掏出眼镜布，摘下眼镜擦了起来。 这个嘛， 云兰犹豫了下，开口说道， 据军机部那边的反馈，当时事件现场饕餮和江瑶也在，说是因为他们从中作梗，才使得咒传结界成功启动，传走了关键证据。 哦，还有这等事？ 陆静怡手中的动作微微一致，抬眼看向云兰。 当然，这只是穆部长的一面之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江瑶和饕餮貌似只在长佑山附近的未央出现过， 当时是为了求取连接气脉的续脉草， 至于他们是否后来真的去了仙侠岭，这就不得而知了。 云兰补充道， 只是在穆部长眼里看来，江瑶和饕餮本应在您的控制之下，现在出了这样的事，自然要找您要个说法。 我有事要找陆静怡，让开。 穆部长，陆首领现在正在开会，这…… 伴随着一阵喧嚣声，办公室大门被粗暴地破开了。两个守卫不知所措的目光中，一名身着制服、高大威严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凌厉的淡灰色瞳孔暗含怒火，正对着陆静怡怒目而视。